国家队运动员亲自讲解，竞彩答题赢取丰厚奖品。每天学点冰雪运动知识，欢迎收听冰雪知识微课堂。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冰雪知识微课堂，我是夏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有请中国雪车运动员甄恒，请他给我们介绍雪车这项运动的起源。 大家好，我是雪车运动员甄恒。雪车的起源是在1897年，世界上第一个雪车俱乐部是在瑞士的圣莫里斯成立，带动了这项运动在整个欧洲冬季度假胜地的发展。到1914年，雪车比赛在各种各样的天然冰道上进行。第一批比赛雪车是用木头制成的，但很快就被钢制雪橇取代，后来被称之为雪车。之所以这样命名，是因为工作人员来回摆动以提高直线速度的方式。1923年，国际雪车与钢架雪车联合会 IBSF 成立了，最初是国际雪车与雪橇联合会。第二年，在慕尼黑举办的首届冬奥运动会上进行了四人车的比赛。1932年，在美国普莱西德湖举行的奥运会上增加了两人比赛项目，这种形式一直保持至今。然而，到了1950年代，我们今天所知道的这项运动已经开始成型，但人们意识到起跑的关键重要性，其他运动中强壮而又快的运动员被吸引到了雪车运动中。田径运动员、手球运动员、体操运动员以及其他可以在起点大力推车的运动员备受追捧。1952年，一项严格的规则变更限制了运动员和雪车的总重量，从而终结了超重雪车时代，并预示着这项运动在未来成为一项最高水平运动。更多的运动队与雪车和赛道的进步并驾齐驱。如今，世界顶级团队常年训练，使用玻璃钢和钢制成的高科技雪车在人造冰道上比赛。直到1980年代中期世界杯比赛到来之前，雪车的成功完全取决于奥运会、世界锦标赛和欧洲锦标赛的表现。但是世界杯系列赛自开始以来就为这项运动增添了一个令人振奋的新维度，使不同赛道上的多功能性和整个赛季的一致性得到了回报。这项运动发展的另一个阶段是在1990年代初，在欧洲和北美的赛事中，女子雪车首次亮相。1999年10月，国际奥委会为2002年在美国盐湖城举行的冬季奥运会增加了女子雪车、男子和女子钢架雪车作为完整的奖牌项目。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冰雪知识微课堂，感谢您的收听。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天三个时间段，利用2-3分钟的时间，简单明了地为您介绍冬奥知识。同样也欢迎大家继续选择收听北京体育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